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24面第六行啊，第六行看起。自然光色参会，转变最深，参者入也，光光相入也，回者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也。我们先看这几句，就是从字面上解释了光色参会啊。这个光色是自然的，自然就不是人工设计的，也不是人力去建造的啊。所谓是大自然，自然的本体是自信，是本性，这是称之为本体。前面我们刚刚学过不久，这个问题是大问题，宇宙、生命、万法，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？这些现象存在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这都是哲学跟科学最终的目标。啊，今天的科学虽然发展，也令人刮目，令人呢赞叹。但是这个层次呢，依旧达不到。啊，科学达到的，佛经上讲的阿赖耶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过去我们在经上读过，没有看到事实。现在的事实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应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人类用思考，思考是第六意识。啊，八识里头，第六意识功能最大。对外，它能够圆到宇宙；对内呢，它能圆到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就是今天所讲的量子。啊，再能不能深入呢？不能了。佛在经上讲，这是极限。啊，宏观宇宙，今天物理学家向两个极端发展。啊，宏观宇宙讲太空物理，我们听到的报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他们的研究，宇宙只能够发现观察到 10%， 另外 90% 不见了。他们这个报告我们看懂，我们一看就明白了，他们那个 90% 不见了，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我们知道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回归自信， 在净土里面讲回归常寂光，自性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因为自性里头没有现象啊，所以第六识是圆不到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啊，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万物的本体，没有它就没有一切现象存在，所以它不没有一切现象，它能现一切现象啊，它什么都没有，它能生万法啊。佛经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详细，非常透彻，这是科学哲学上通通没有的啊。阿赖耶就是量子啊，怎么知道它是量子的？量子里面的说明跟阿赖耶在经典上说明完全相符合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自然现象，是个原始现象啊。从这一点变成了整个宇宙啊，那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真的到这个极限了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，其他全是假的，就是万事万物是这三样东西组合成就的啊。这个三样东西，第一个是物质，第二个叫信息，第三个是能量啊。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的他们不知道了啊，这个佛经上有啊。这个三样东西现在科学研究知道物质是假的，物质从哪里来的知道了，物质从信息来的，就是从意念来的啊。意念从哪里来的他们也有一也有个说法，叫无中生有，不能说他错，也不能说他完全对，但是能说出这个话不容易了啊。所以这是微观世界用思考达到的极限，就达到此地啊。那么佛讲得很清楚这是信息，科学家讲的信息啊，佛法讲的意念是哪里来的？自性里来的，自性里面本来有见闻觉知，迷了自信，把自信变成成为信息啊，所以自信的本体是见闻觉知，是信德啊。怎么样才能够把它真正搞彻底搞明白呢？大乘经教说为正方知啊，你要证得了你就知道了。用什么方法证得呢？放下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到了。这个事实真的，你起心动念是决定见不到啊，起心动念是迷，迷见不到物，迷只能见到迷，见不到物，就是妄能够见妄，见不到真。阿赖也是妄，他能见到啊，真他见不到，真必须要放下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见到了啊，见到宇宙的本体，这个叫成佛。这学追求这个，科学也追求这个 啊，但是他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因为他用思考，他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啊，佛怎么知道的？他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他见到了。所以他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每一个人本来是佛，每一个动物本来是佛，啊，连蚊虫蚂蚁本来也都是佛，在佛法是平等观，没有高下的。不但动物本来是佛，植物也是的。啊，花草树木本来是佛，山河大地本来是佛，没有一法不是佛。大乘教讲啊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了。如果你迷了，迷了佛法也是，也不是佛法。啊，不要以为这些经典。啊，经典你迷了，它不是佛法。觉了一切都是，迷了一切都不是。佛法讲到究竟就是迷悟两个字啊。那什么是觉，是真正觉悟呢？心地清净就觉悟了，心地平等就觉悟了。啊，平等是不动啊，像水一样啊。佛家常常拿水做比喻，我们供佛最重要是一杯水啊，不是给佛看的，是给自己看的。我的心像水一样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像水一样平等，不起波浪。啊，你的心要不起波浪，啊，没有染污，你就见性了。什么是染污呢？自私自利是染污，七情五欲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。啊，什么是不平呢？共高我慢是不平，有分别就不平，有高下就不平。佛法是平等法啊，从诸佛如来到云飞软动，一律平等啊，决定没有说佛高高在上，这蚊虫蚂蚁就低低在下，不是的。大乘佛法是蚊虫蚂蚁跟佛平等，一切万事万物通通平等，真平等啊！不平等是凡夫啊，六道凡夫不平等啊。那四圣法界清净心有，平等心还没有达到啊，必须在十报庄严土里面平等心才现前，也就是平等心现前，你才能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如果你心底染污不平等，你活动的范围就在六道轮回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通通是你自己意念变现出来的，离开意念的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这是佛经上常说，释迦牟尼佛的，佛讲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离开心想，一法不离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说的很多，后面还会说到，啊，这是属于高等科学，啊，高等哲学，现在科学哲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大学问呐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呐，我们学了这个东西，保平安呐！啊，保证你健康长寿，幸福美满，保证这个国家国运昌隆。长治久安 啊，所谓圣事是要靠大学问你才能做得到啊。啊，中国诸位都知道，在历史上最兴盛的唐朝，唐朝的佛法最兴盛，帝王护法啊，唐太宗可以说是总护法啊，太宗皇帝心地平等清净，他没有分别，不但护持佛法，基督教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他也护持，伊斯兰教传到中国他也护持啊，佛的寺庙皇上敕建下圣旨建立道场，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那个匾额上也是敕建啊，道观也是持戒，平等啊，没有高下了啊。那个时候帝王大臣都懂得佛法，都接受佛陀教诲，跟现在不一样啊啊，所以他长治久安了啊，那么将来如果这个世界恢复长治久安，这个不是我们说的，我们不敢讲，英国汤恩比说的啊，这个人也不在了啊，他是1970年代的时候讲的啊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啊，所以现在许许多多国家在学孔孟学说，在学大乘佛法啊，学这个学为学求什么呢？求国泰民安啊，求社会恢复正常化，能不能求得到呢？难，非常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毁伤太严重了，就是现在在社会上没有人相信，那你就没办法恢复。啊，没办法恢复。我们客观冷静来观察，那就是要承受啊这个后果，后果就是灾难啊，灾难之后看人心能不能醒过来啊，人心能够醒悟那就有救，不能醒悟，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灾难啊！这个我们就不必说了啊！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段经文啊，自然光色忏悔啊，光光相入啊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整个宇宙是一体。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光就是信息。啊，我们自身物质现象的肉体，精神现象的信息，跟整个法界万事万物都是光光相属，而且从来没中断过啊！我们的法身发射出去的这个波，他们都能收到 他们发射的波我们也能收到。那我们现在连发出接收都没有感触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我们俗话所说的迷失了自信啊，已经到麻木不仁，到这种状态了啊。我们肉体有一个局部麻醉麻木了，打他不知道痛啊，我们今天的身心就麻木到这种程度啊，四面八方来的信息是收到了，没有感触啊。到什么时候有显著的感触呢？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阿罗汉就有非常明显的感触。为什么呢？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是说他的本能啊，我们自信的本能局部恢复啊，他就感触到了。感触到，那他的信心自然就升起来了，他再不怀疑了啊，向上提升到菩萨啊，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，菩萨得的是平等心，比清净心高啊，所以菩萨能够感受到信息的比阿罗汉要超过很多倍啊，但不是圆满，成佛就圆满了啊。成佛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心像明镜一样照得外面清清楚楚，自己如如不动，这就是经上讲的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啊，这是我们的真心完全显露了，我们的障碍通通放下了。所以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，不是说你要读多少书，与这个不相干啊，要听多少经也不相干。六祖慧能大师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听经一生 我想也不过就听两个小时吧。哎，他什么成功呢？他放下了，他放下就成佛了。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他不通啊，你去问他，他跟你讲。所以这个与学无学不相干，全在放下了，放下就是了。千经万论，世尊苦口婆心，就是把放下的道理讲给我们听。为什么要放下？啊，回时回转，周流不息，变化不居。啊，这个回就是一个相续相，实际上是相似相续相，它不是真的相续相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这么多年来也算是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60年的功夫没有白费。啊，变化不居，宇宙之间森罗万象啊，实际上个人是一个小宇宙，我们起心动念烦恼之处跟外面大宇宙没有两样，都是无数 无穷无尽的。啊，小宇宙搞清楚了，大宇宙就明白了。大小是一，不是二。是相之体，这讲法本体，本体非即非照，而复常即常照，它又常即常照。如果它真有即，真有照，那就真有这个东西，那应该有这种现象了，没有现象。非物质，非心想，非自然啊！但是它能现自然，能现这个思想，能现物质。这是讲本体，也是自信，也是真心。啊，佛用的这些名词术语，用了十几十个，都是讲这一桩事情。用这么多的术语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对术语不要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佛法十宗破执着。破分别，破妄想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，极其微细。不但我们不知道，阿罗汉菩萨都不知道。啊，它太微细了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发现数字没说出来啊，他只讲非常快速啊，频率很高啊，为我们解释物质现象为什么有固体坚硬的矿物，为什么有液体流动的水，为什么有气体空气啊，科学家解释很好，波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快的就变成液体，再快的就变成气体，比气体更快的就变成了电磁啊，光波啊，这是速度啊最快的啊，可是自信本具的速度比这个快多了啊，那是光跟电磁不能够相比的啊，这里才动已经周边法界了，贤首过世一篇论文啊，望境还原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，常即常照，即而常照，故从法身流出报化佛身。佛有三身，记住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三身。法身是我们的本体，没有法身哪来的肉身？啊，报身从哪来的？法身变现出来。我们这个身从哪来的？报身变现出来。啊，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三身啊，用佛来做代表啊，从离体出生无量微妙相用啊，相就是身，用是作用啊，你看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它都有体，体就是身， 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相，相就是身，用是作用。啊，作用里面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。啊，故此，自然之根本，自然出生无量光明色相，相参相入，回转变化，超于十方，故曰最深。啊，一切法没有他殊胜，他太殊胜，这通通是讲自性。啊，中国古人，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知道。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超过今天的科学家。啊，老祖宗知道这个事情，给我们说出本性本善。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一句话跟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是一个意思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本性本善就是本来是佛，我们要回看，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的受用不可思议啊！一般人称为大学问呢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这是哲学跟科学的巅峰啊，登峰造极啊！不去研究、不学的人。他完全不知道啊，这真可惜啊。那在过去可以说200多年前还有人知道，在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代高僧百出啊，真正其如境界的是大有人在啊。啊，现代人不学了。经典在，宿住高古，不看了，不学了。所以愈迷愈深。啊，那么造作的业障越来越重。啊，果报是越来越苦，这现在这么演变成的。经中常以宝柱比喻自信。啊，观经曰：一亿宝珠有84000光，一亿光做84000亿种金色。啊，也是不相同啊。那是美不胜收啊。夜夜精神遍起宝土，各作异象，或为金刚台，或作珍珠网，或作杂色云，于十方面随意变现。施作佛事啊，随意是随众生意，这个要知道，佛菩萨没有意，有意他就是凡夫啊，有意就是有第八识了，有八识了，那是凡夫啊。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啊，所以他只有智，他没有意。啊，十法界里面，四圣法界， 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有智，他也有义，他没有能转八识成四智。那他智慧从哪里？他也有相当的定功。你看，阿罗汉是最低的，他已经修成九次的定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有一点真智慧啊。不过还夹杂着妄想，不纯。比阿罗汉高的辟支佛，再高的菩萨佛当然不一样。设法界的佛放下起心动念，他就超越设法界了，设法界不见了。他到哪里去了？他到一真法界去了。一真就是华藏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就是报身住的地方。我们今天的身算是应身。怎么应的呢？善恶业所应现的。善业现身在三善道，恶业呢，你现身在三恶道，随意流转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所以也称之为叫业报身。那如来佛的报身呢，是智慧的报身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是烦恼的报身，业报。诸佛如来是纯净的智报，这个不一样。所以随众生意变现，是诸佛事，佛事觉悟众生，帮助众生觉悟这叫佛事。又曰：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。这句话我们要记住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无量寿里面，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发的48愿，48愿里面说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戒具足32相80种好。我们晓得这一句话是随顺地球上众生所说的。实际上呢，你到极乐世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到极乐世界这个是真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身有84000相，夜夜相有84000好。所以古大德有说这么一句话，到极乐世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那是真的，不止32相80种好啊。这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人有32相80种好，那就是最大的富贵圆满的相好。不能跟极乐世界比。世尊随俗而说的。 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是夜夜光明，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摄啊。在极乐世界，佛是什么样子？生到那个地方的人跟佛完全相同，那叫平等世界。啊，四十八愿里头讲过，讲得很详细啊。佛为什么要立这一愿？因为佛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的设法界，设法界里面的六道众生相貌不一样，相貌好的就傲慢，相貌不好的就产生自卑感，这个对人心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啊！所以阿弥陀佛就发这个大愿，希望他这个国家，他的学生到极乐世界的修学的学生相貌完全一样啊，把这个傲慢自卑啊，这个念头自然就化解了，就没有了啊。相貌跟谁做标准呢？阿弥陀佛，就好像阿弥陀佛一个模子造出来的，完全相同啊。那完全相同我们能认识吗？能。那为什么能呢？你有神通，你有圆满的神通，圆满的智慧，你绝对不会错认一个人。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这些光明遍照虚空法界，这里讲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啊，这是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戒引十方众生，加持十方众生，只要是念佛的人，佛光必定助照你啊。你为什么没有感觉？那是你习气太重啊。如果你真正能够忏除业障，业障消除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感觉到佛光照你啊。这个里头最明显的无过于发愿摄想念，这个功德特别殊胜。你发心学讲经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加持你啊。这个经文看不懂啊，也找不到资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碰到过啊，老师叫我们放下所有杂念，也都放下，一心去拜佛。哎，拜个两百拜、三百拜，哦哟，意思就涌出来了啊！你写都来不及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明显加持给你啊，也就是佛光照着你，你智慧还起来了啊！每一个学讲经的人都有这个经验的。啊，特别是上台，你看没上台要备课，要准备，一上台之后所准备的全用不上，哎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不晓得从哪来的啊。地贤法师讲圆觉经，那时候真有大居士姜维农这些大德们 他们是在家的弟子啊，听地老讲经啊，啊，听完之后每一堂他们都有笔记，啊，这个出版了叫《清文记》，地贤老和尚自己有讲义，讲义是他备课他编的，啊，《清文记》听的现场记录下来的，每一堂记录下来的送给老和尚看。老和尚回去看了之后，第二天跟他们讲，这是我讲的吗？不是啊，没错啊，我怎么会讲的这么好啊？佛理价值。啊，这些资料在香港都很容易找到啊。啊，圆觉经讲义，圆觉经清文记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讲经这种经验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根本就没有预备就没想到这些。啊，在讲台上自自然然就讲出来了。啊，真是自然中有自然相啊。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有一股不思议的力量在后面。支持你啊，你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，这些教诲都是我从前刚刚学佛的26岁呀，张家大师教的啊，老师告诉我一心专心学教讲经教学，你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你一点都不操心啊！老师这些话我听得懂啊，我接受了，我说太好了，什么事都不要操心。所以一生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我心里有数，全是佛菩萨安排啊，对我决定有好处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永远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啊，回报的人感恩他，替我消业障；侮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感谢他啊，他替我消业障。啊，一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你说你多幸福多快乐啊，这是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的意念完全改变了啊，与一切人事物没有对立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大乘经教契入之后才晓得，因为本来是一体，哪有不关怀的道理呢？我们跟十方一切如来是一体啊。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肉身这些物质都是波动现象，这种波动现象念念跟它都联系啊，这个电波都相应了，都接通了啊，这个接通意味什么呢？意味就是加持永远没有中断啊，不论你是在迷是在悟，众生不知道佛菩萨，佛菩萨知道众生，众生怎样侮辱佛菩萨、回谤佛菩萨，甚至消灭佛菩萨，佛菩萨对他的加持没中断过 啊，佛菩萨不像人啊！哎呀，你恭敬我，我也对你好啊；你回报我，我就把你搁在一边了，冷淡你了。没有，完全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所以大乘佛法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无缘是没有条件的。啊，慈是啊，慈爱啊，悲是怜悯啊，啊，众生跟我是一体，可惜他迷了，他不觉悟啊，啊，他还要在六道里头受苦受难呢，啊，菩萨不忍心看到他受苦难，啊，还是想尽方法帮助他减轻他。啊，他什么时候知道感恩，他觉悟就知道了。原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，佛菩萨永远在照顾，从来没有一刻疏忽他。啊，不到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感恩，所以感恩要知恩。他不知他怎么会感恩？啊，可是佛菩萨并不希望你感恩报恩。啊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永远不断地在布施恩德了。下面说其光相好，借与化佛不可拒数。啊，这是讲光明起的作用，光明当中有化佛，化佛周边有无量的菩萨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了，帮助他觉悟啊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什么法对人利益最大、最究竟、最圆满，无过于教学。你看古今中外大圣大贤，他们干什么？都干教学啊，而教学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无与伦比啊，教学是帮助一个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一个众生成圣成贤啊，帮助一个众生成菩萨成佛 啊别的方法做不到啊，诸佛如来祖师大德，所以个个从事于这个，用现在的术语来讲，社会教育啊，大圣大贤都走这个路子，别的事情都不干了上至经文身形光明色相微妙难思随意变现啊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啊，随意变现，不是随自己意思，随众生的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，这光中有色，色有现象还现诸王等等妙相啊，什么现象它都会现呢、啊、只是意识所行，意识能行无量相啊，又如佛像具好啊，这个好是相中有好，你看相有 84,000相，一亿相中有84,000好，你看好中放光啊，光中有化佛，谢即行忏悔之意啊，光是忏悔啊。啊，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。说在家呢，只有万花筒有一点类似。啊，万花筒能够显示光色忏悔转变最深。啊，我以早年学这个经，学到这一句的时候想不出来啊，这句怎么讲法啊，想了好几个星期，脑子里常常留这一句啊，忽然想到小时候玩万花筒，所以他们很多人送过很多万花筒啊，这万花筒里面，哎，跟这两句话，光色忏悔转变最深，哎，这个里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很构造很简单，哎，但是你转动它，你看里面的变化，啊，你看不到两个完全相同。啊，你天天去看，看不出两个相同，妙极了。啊，在这么一桩小事里面，我们已经见到了极乐世界，我们就能够想象到，啊，它太殊胜了，佛法形容啊，不可思议。你没办法想象，你也无法说明，必须亲临其境，你才完全明了。啊，那正知啊，这与师祖佛寺啊，师是布施，是摄施，佛寺就是教化众生的事情啊，我们怎样帮助人觉悟，怎样帮助人回头这叫佛事，与摄取设方念佛众生正是最甚也。转变最深的 啊，佛之伟大，他没有自己，他完全为别人，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是为自己想过的啊，那就错了，完全为众生啊，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？是来教化众生的啊，所以教学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事业，除这个没事啊，人要觉悟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，今天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只要你觉悟了，问题全解决了啊，理明白了，你心就安了，所以叫心安理得，理得到了，心就安了啊，灾难就化解了啊。世上能不能化解呢？世上是众生的共业，觉悟的人越多，世上就解决了。你一个人觉悟，大家都没觉悟，世上有灾难，但是你不受灾难， 啊，对一个觉悟的人，他有这么点好处啊。我们为什么学佛，不就为这个吗？啊，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，我要遇不到方东美先生，我跟佛这一生就没有缘了。啊，对他一无所知，也没有人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老师早年教我们，没有讲得这么详细，点到为止。啊，可他一点，我懂了。啊，我懂了，他就不再说了。啊，就跟慧能大师听经安静，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懂了。无助就不说了。啊，禅宗里面老师常常问学生会吗？会了，会了就不必说了。再说的是废话。又参照上引经文中可见极乐种种义正庄严。皆是自然根本之所现，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那为什么呢？没有人为的意思在里头。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人设计，没有人施工，自然变现。你要不相信，我问你，你做过梦没有？有做梦经验。你要是梦到天堂，梦到富丽堂皇这种建筑，试问你，梦里头那个境界，谁设计的？谁去施工建造的？没有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自然根本之所现。啊，念头不善，梦到了地狱，梦到了灾难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建造，自然根本之所现的，其实经上讲的是大道理，很深很深，实际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只要你稍稍留意，通通在眼前呢，一点都不稀奇。此正是往生论所言，极乐三种庄严入一法具。啊，这三种庄严前面念的很多啊，佛庄严，菩萨庄严，佛是老师啊，菩萨是学生啊。再去第三个是国土庄严，啊，是居住环境、学习环境的庄严，庄严就是美好到基础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真善美，达到极处，佛法叫庄严。啊，你在这个里面找不到丝毫的缺陷。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啊，你要问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好？啊，你好好去读这部经，这部经告诉你，阿弥陀佛，无量劫的修持，修持的功德是庄严的基础，没有无量劫这种智慧德能，就不可能的。啊，再加上 十五界之前，啊，他在这个世间身为国王，啊，释饶王，这大国王。遇到释自在王佛听经，他就悟了，把王位舍弃了，出家啊，做比丘，我们中国人讲做和尚了啊，做比丘这是正确的啊。他的法名叫法藏，法藏比丘，悲悯世间众生苦啊，发四十八愿，那个愿要兑现啊，光发愿不兑现，那个愿是假的，没有功德啊。他用五界的时间，这个时间非常之长的天文数字啊，用五界时间把四十八愿愿愿都修圆满。啊，极乐世界现前，自然现前的极乐世界是他四十八愿无界，这是缘。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无量劫积功累德。这样成就的。啊，他成就不是为自己。他成就极乐世界供养大众，谁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学做佛，他通通接引啊，他会来迎接你到极乐世界啊。所以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，福报是真大啊，不是为享福，是为到那个地方去求学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开不了悟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做不到，到极乐世界就容易了。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到极乐世界去监库啊。所以你到那个世界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也都有机会见到。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不是一个国家，极乐世界里就没有国王，没有大臣，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士农工商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讲的太多了，啊，两百多种经论上都提到，专讲极乐世界三部书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，专讲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把这些书看完之后，晓得极乐世界是佛教学校，到那边去上学。那一边所有一切设备尽善尽美啊，你去了之后阿弥陀佛无条件的供养，不要你交学费啊，无条件供养你啊，帮助你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毕业就成佛了啊，成佛就毕业了啊。毕业之后十方世界与你有缘的地方，你就去到那里去教化去教学去了啊。所以纯粹是一个教育的事业啊。这极乐世界三种庄严，入一法具。一法具是什么呢？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 给你落实到四相上呢，这一法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能够常常念这一法句，念念在心，不要把它忘记，你就是修极乐世界三种庄严。啊，这个法门要真心，要真正发愿，决定得生。啊，受方世界没有法子跟他相比啊。故此，自然之根本，即彼论中之一法句是也。把它归结到往生论的一法句，三种庄严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，再归结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个经文，玉丹陈其宝，玉丹是梵语，古印度话啊，音译的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所以把它省略掉了。要用梵音移过来呢，是玉丹罗就流。我们把后面的尾音省掉了啊，中国人喜欢用玉丹。罗就流就省掉了啊，或者翻作玉丹月居卢啊，这个都是居卢，就是罗就流的意义啊。那么他说这句话说什么呢？乃四大洲中北方大洲之名啊，北洲叫玉丹月，或者我们叫白居罗洲啊，居罗下的就是罗就流，用尾音叫白居罗，北是北方，翻成中国意思叫高上座，又翻作上圣圣，或者翻为高圣啊，高明殊胜，玄应音译，里面为我们解释，就这个翻译，做高上座啊，高上座什么意思？为高尚于余方也。四大洲是东南西北啊，它是白洲啊，四大洲里头相比它是最殊胜的，它是最高明的，福报也最大，寿命也最长啊，为此洲于四天下比于三洲最上最妙最深，那确实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居卢有最上最妙最深的意思，又无以作玉丹之自然，自然成其宝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在经文上也都得到。据《华严疏钞》第十三卷有这么一段话，玉丹月此名甚深，以定寿一千岁，一时自然。这佛真大了啊！定就是什么呢？很少有短寿的， 他的寿命是1000岁，这寿命长啊，寿命长代表福报大了，身体健康啊，啊，他的生活是自然成就的，不用操心，不需要劳力，这是过去生生世世修积福报福德所感得的啊。但是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地方没有佛法啊。为什么没有佛法？佛报太大了，他的享受太舒适了啊，叫你去学佛我用不着了，我这里比佛还自在，比佛还舒服啊。这就所谓是富贵学道难啊，你要劝富贵人来听讲经教学，他不喜欢了啊。翻过来贫穷也学道难，贫穷三餐饭都吃不饱，哪有心思呢来上课。所以学佛哪些人恰当呢？叫小康之家，日子可以过得去，也不是很富裕啊，这种人最容易接触佛法，听了他就相信啊。那么四周里面白居楼州他是富贵人居住的，福报大的，所以佛在那个地方没办法讲经教学，所以不到那一周去啊。感应叫三周感应啊，韦陀菩萨护法，韦陀殿挂的匾额是三周感应，白居楼头去啊，因为白居楼州没有佛法啊，他们的生活太好了啊，一舍自然。你看下面解释，彼州人民无需耕织劳作，而衣食自然丰足。啊，所以这些圣贤教育他不接受啊。啊，无疑，这是无量寿经的另一个译本，于旦之自然啊，这句经文他是这么说的啊。我们真的是于旦成其宝啊，无疑是于旦之自然。意界之词，本经是以汉译作于旦成其宝啊，就是这个汇集的时候他是用汉译的啊，设为无以二句之后，意为如彼于旦州自然丰足，畜生衣食住物，而自然畜生甚上之其宝啊。所以这两个意思用一句话啊，于旦成其宝。这是说汇集的时候啊，经文从哪里来的，说明是字字都有依据啊。啊，这是汇集必须要遵守的重要条件。恒难成万物啊，恒是指空间啊，难措持隐取之意，指自然与十方虚空中流现万物这些现象，也都在我们眼前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没有去思考啊，没有去想象东西从哪来，很习惯。 无论哪一桩事情，你认真去思考，就变成很深的学问，很大的学问。啊，而且呢，每一桩事情的时候，都通到自信，妙极了。啊，没有一桩事情不通自信，为什么？它体本体是自信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敢轻视任何一法，佛法殊胜。啊，佛教的经典是第一，其他宗教经典怎么样呢？确定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些经典能不能坚信？能。只要你通达明了，通达明了之后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成佛了，就见性了。啊，通达是智慧，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，不就明心见性了吗？见性成佛。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通无上道啊，不仅仅只有佛法了，哪一法都一样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碰到其他宗教的人，我们没有不欢喜啊，我们不会劝他改变宗教信仰，你就你自己的经教一门深入，你决定会得定，决定会开智慧。啊，你的成就跟佛的成就没有两样。啊，关键不在经教，慧能大师讲得好啊。关键是在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人明了。事实真相明了。叫看破。放下人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就是佛说的多好啊，这佛法是万法平等啊，万法一如啊，不能说万法一如是基督教不在内，佛没说这话了啊，万法一如那圣经不在里头，没说这话。这话要会听，要把它真听懂。啊，佛法是究竟圆满的平等法，没有丝毫差别。啊，这个里头所有对立的观念完全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争妄。没有正邪，没有人我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大小，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。在佛法是真平等的。啊，这些观念，对立的观念全是错误的。通通都从妄想当中生的。一定晓得真心理念啊。啊，妄念没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一真一切真，没有一样不真。啊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 我们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能跟所有一切众生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都能融合成一体。啊，彼此像一家亲人一样。这是大乘佛法了。礼敬诸佛，那我要问你，你见到耶稣十字架拜不拜？你要不拜，礼敬诸佛十字架除外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我们进人家教堂，看到十字架耶稣像，我们跪在底下拜，他们信徒都看呆了。我们那个佛教徒也看呆了，你怎么去拜十字架了？啊，我们要跟他解释十大愿望，礼敬诸佛。啊，耶稣是谁呀？观世音菩萨化身呐、啊，你见到观世音菩萨要拜，观世音菩萨变个面孔，你就不拜他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错了，你自己搞错了，你不认识啊？啊，你看连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，啊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告诉我，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讲得真好啊。啊，他的徒弟桥本啊，现在是放账了啊，桥本那天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，我们老和尚跟你说的话他从来都没讲过、啊、他不跟你们讲，他跟我讲，为什么？我懂，跟你讲你不懂。啊，我到每一个宗教我都拜，每一个宗教经典我都认真去读，是一不是二啊！你分别就错了，你不分别，敌对就没有了。你看，佛说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说，仁者无敌。这句话怎么说？仁慈的人没有冤家，没有对头，没有敌对的，这才叫仁呐、啊。我们还有敌人，这你就不仁了。没有对立的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他就对立不起来。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也跟他对立，好，这两个对立起来了。啊，一边对立，一边放下，对不起来了，没有了，就化解了。啊，这是真正觉悟，真正明了。啊，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宗教团结有利于世界和平，有利于社会安定，这好事，这不是坏事啊！宗教可不可以团结？我们过去做了十年了，这个十年经验当中肯定宗教可以团结啊！宗教本来是一家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绝对没有矛盾啊！只要你互相去研究，互相去学习啊！如果对立了啊，我只读我的，我不能去读他的，那就错误了，那这就产生对立，产生矛盾，产生冲突。 啊，你一互相学习，全化解了。啊，这个理念，这种方法非常重要，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它。啊，那么国际上，这些宗教会议越来越多了。啊，重要的这些会议当中，啊，世界各国不同宗教领袖的这些会议，这影响很大，一定要把这些信息传达。啊，幕后这个地方提到，自然与十方虚空中流行万物，这个万物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万物者，一切物也。此万事万物，皆生于自然之根本。啊，自然之根本就是自性，就是本体。如《首楞严经》，原是菩提妙经明体。《楞严经》上这一句话说得非常之好。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事万物，真的。原是菩提妙经明体，这个就是古大德比喻当中所谓的一经借气，气气借经啊！啊，用黄金做的器皿，任何一个器皿都是黄金啊。那么遍法界虚空界。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自性是什么呢？楞严经上讲的菩提妙经明体。贤熟过死。望境还原观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。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哲学里头简单就用了两个字，本体。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说的简单，就用本性两个字。啊，本性本善，那个善是赞叹的词，不是善恶的善。啊，那个善的意思就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没有办法形容，用个善字来赞叹。啊，他能现万法，能生万法，那做万法之本体，没有他，一切法都没有。啊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我们接着看，盖为万法系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。大光明藏也是它。大光明藏就是净土宗里面所说的长吉光净土。啊，长吉光也叫大光明藏。啊，是自性长吉光。啊，自然流露，一丝毫勉强没有， 一丝毫的造作没有。啊，如同空谷回音。啊，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，哎，你就听到回音的声音，自然的。啊，不是任何造作出来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山河大地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山河大地会变得这么糟糕，这就是什么？不自然了。人为的就不自然。啊，人可以为啊，但是不要过分了。过分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不过分还维持一个自然的状态，啊，太过分了就产生变化了，啊，社会不安定，人心浮动，啊，这一天你细心就看，觉悟的人，有修养、有功夫的人。他坐在那里像一座山一样如如不动。啊，我看到一个人，我的老师张家大师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坐着、站着、卧着、走着，好像他都在定着。啊，一丝毫浮躁的现象看不出来。啊，我们读佛经，佛经上形容叫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那且是梵语，梵它的意思呢，有翻作龙，有翻作象。啊，龙我们没看过，大象我们看到。你看大象那个态度，它站在那里不动，好像定在那里。它走起来慢慢的，一步又慢慢的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实在讲他的身教胜于言教。啊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看他的风度。啊，跟他在一起坐上两个小时，舍不得离开他。虽然一句话都不说，啊，那个磁场、那个气氛太好了，那就是一种享受啊！那这身教啊！啊，我们年轻的没他的功夫啊。啊，我们在他面前可能身体动来动去，所以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往往一看就半个钟点，入定了，然后才教你。啊，我是好多年之后才醒悟过来。啊，为什么？心浮气躁，别跟你讲东西，讲东西是耳边风。这个儿进去，那个儿出去了，没用。什么时候叫你了？整个情绪定下来了，再跟你讲，你会永远记住。这至少的。啊，要是不但记住，你会能落实在生活上，在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全用上了，那就管用了。你真学会了啊！你看，越是有学问的人，越是有修养的人，不同啊！你看到心浮气躁，坐不住，站不住，你看这种人，他学的再多知识，他没有智慧。 啊，他讲的天花乱坠。啊，有口有辩才，也能够吸引大众，他自己不得受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依旧生活在烦恼苦难的世界，静定安乐他没有分呐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细心冷静去体会，去观察天地万物是从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啊，这就在眼前。那我们要把佛经上这些经文证实啊，我们就得受用了。至于极乐世界呢，亦复如是。乃由于弥陀大愿之所成。众生净心之所具。啊，弥陀大愿所成就的极乐世界。我们每一个人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有的阿弥陀佛，这个极乐世界啊，被阿弥陀佛愿力一引，我们自信的极乐世界现前了啊，他引导我们。你说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现的，是我们自己心现的自己心现的，弥陀引发的，没有阿弥陀佛，我们自信里的有现不出来。哎，他一引，我们现出来了。我们现出来的跟他现出来的是一模一样。所以，自信弥陀，唯心净土啊，这两句话不是假的。啊，阿弥陀佛从哪呢？也是我们自信变的。啊，是他的愿力引发。他的自信显现，我的自信显现。我的心跟他的心是一个心。这不是两个心。啊，本体是一颗。现象不同。千差万别。体是一颗。啊，都是自体显现的。啊，弥陀大愿叫感应啊，能感。啊，所成的呢，就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它能应呢，我们自心就能应。众生净心之所具。如果加一个字就更清楚了，皆是众生清净心中之所具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三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你想想，我们自信具不具足华藏世界，具不具足娑婆世界，具不具足极乐世界，具不具足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，通通具足。那佛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这不讲绝了啊！这些话都是佛法里头最高的原则，最高的原理，通一切法了。你能够掌握到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得大自在呢？ 你能够掌握的，你在一生当中你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？啊，如果是从外来的，你没有信心呢，情有可原呢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外面求难啊，这求人难啊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要求人嘛，它是你自己的事情嘛。啊，是你自信变现的嘛，要晓得。这个宇宙是我自信变现，这个地球是我自信变现。那么地球美好是我美好的念头变现的，美好的心行变现的。地球上有灾难是我恶念变现的，是我恶的行为变现的。啊，要想把地球上灾难化解，我念头一转就化解了。科学做不到，念头做不到。啊，谁相信？最近这30年来的科学家，他们相信。我们看到许多报告，这意念的能量不可思议，尤其是集体意念的能量。啊，它叫集体意念能量，在佛法叫共业。我说共业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啊，个人的能量叫别业，集体叫共业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共业所感了，这个共业不善的共业了。啊，你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了，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救苦救难。有什么方法把我们目前灾难完全化解？你真懂啊！啊，而且真有效啊！古人所说的“佛人居佛地”，有佛的人，他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。那为什么他的意念？转这个地区的境界，这个地区纵然有造恶的人，他造的恶没有他的福大，他造的恶超过他的福，他就要受灾难。如果他的福大造的这个罪业不超过他的福报，他这个福报能正在这一方啊，造作罪业的人那个果报不会现前啊，他走了以后就会现前。啊，他没有走的时候，他住在那里就不会现前。叫佛人居佛地呀，我们相信这句话了。啊，祸福都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的。啊，自然是最美好的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称为自然灾害，是有冤枉了自然。我们对自然太不了解了，认为自然灾害，自然绝对没有灾害，自然有灾害哪得了吗？啊，所以不自然是人为的，这个一定要懂。啊，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，随顺自然。啊，所以这个地区佛地也长治久安了。啊，居在这个地方都受神仙教诲。啊，2000年来正如同汤恩比所说的，古时候中国人心量大，能包容异族文化，这人家赞叹了。异族就是佛教的，佛教从印度传来的，啊，不是本土的，能够包容，啊，能够欢喜学习， 啊，他下面说，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啊，所以这两个文化交融，两面都得了好处。啊，中国本土文化提升，佛教在中国文化也提升，这相得益彰啊！啊，所以戒施众生，清净心中之所居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此具足。啊，这都是说尽了，故经中，故中万物。啊，这讲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里，万事万物，严经广理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，庄严、清净、光明、华丽。啊，形色殊特。啊，形式形状，色是光彩，啊，非常殊妙奇特，穷微极妙，就是微妙到极处啊，无能称量的，没有办法说它，说不出。啊，也没有方法去衡量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它圆满了，究竟圆满，找不到一丝毫的缺陷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这几句话形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讲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。啊，自然景观都到了究竟圆满。啊，说这些，正是经上所说这句话：自然转变最深，之所显呢，先是显示出来。没有人在思维想象，没有人在这里做设计工作，也不需要有人在那去建筑实施，没有，自然现象。啊，自然现象最完美、最美好，这是真理。这个理太深，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？你的清净心见前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啊，浮动的心是决定不会发现的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的心染污，就像水一样肮脏，又起波浪。我们的心态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圣贤的心是清净，是平等的，没有波浪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要知道，这种清净不染的心是我们的本性，是我们的真心。啊，圣贤为什么他有他定下来了？他把这肮脏东西放下了，把波浪也放下了，波浪的分别。啊，把染污放下了，清净了。啊，波浪发现了平等了，真心现前。经上清净平等觉，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啊，真心现前，你就看到事实真相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